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来领略智能时代的无限魅力。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经常会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对节目的形式呢也有一定的了解。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最近的科技资讯。那么在今天的科技资讯的环节，我依然邀请到的是一位虚拟主播，和我共同来完成向大家来介绍最近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哪些新鲜事儿的发生。首先邀请小冰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冰，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浏览最新的科技资讯。小冰公司发布全新的超级自然语音技术，这个技术首次将人工智能语音自然度提升到与真实人类声音几乎无法分辨的程度，并支持通用全域场景。小冰公司及原微软小冰团队是全球承载交互量最大的完备人工智能框架之一，技术覆盖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语音、计算机视觉及人工智能内容生成。为加速其发展，去年7月13日微软宣布将小冰分拆为独立实体，并继续保持投资权益。分拆后的小冰公司将促进全球前沿技术与本地化的产品融合，扩展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的领先优势。此次发布的小冰超级自然语音技术不仅将自然度提至新的高度，也是全球首个全域通用的同类技术。它突破单一场景限制，使人工智能交互主体能够在说话、交谈、歌唱等人类全场景中进行高度拟人交互。目前小冰框架中的数百个不同人工智能原型主体已全部完成升级。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小冰播报的资讯，还不错吧？ 人工智能真的是赋能各行各业，我们主持人的一部分工作呢，也能由人工智能来替我们完成。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小冰的语音呢，它不仅仅有这个富有童声的声音，它还有不同的身份、不同性别、不同状态下的声音的呈现。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陆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不知道大家在聆听虚拟主播的播报的时候，会不会还是会比较想念我这个真人主播的播报呢？最后一条资讯将由我来为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小冰为我们介绍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和科技相关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 再来关注2021年7月和8月，中国科技馆将围绕生命科学、科技、冬奥、公共安全、创客教育、教育戏剧等主题陆续推出六七爱上科技馆系列夏令营活动。本期科学编程和公共安全创客编程夏令营将面向管校结合基地校团体预约，其余的主题夏令营都是网络预约。活动时间将从7月27号持续至8月20号，公众可在预约成功后免费参与活动。报名方式及详情请关注掌上科技馆公众号。接下来的资讯就交给主持人静乔来向大家介绍啦。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方面， Facebook 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Chung Lab 脑机接口项目 Project Stern 取得了最新进展。这项研究通过解码从运动皮层发送到声道的大脑信号，让严重瘫痪的失语患者重新恢复交流能力。近年来，脑机接口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兴趣，也相继出现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技术成果。比如说，像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先后在猪、猴、 猴子等体内植入脑机接口设备。斯坦福大学的脑机接口设备让瘫痪患者实现了意念写字等等，这些成果都为瘫痪患者重新和世界进行交互提供了新的希望。那一直以来呢， Facebook 也是致力于脑机接口的研究，并专注于研发头戴式脑机接口设备。然而 Facebook 最近对外公布将停止研发头戴式脑机接口技术，转而专注一种不同的神经接口方式，也就是由肌电图驱动的腕戴式设备。究其原因呢，因为这个公司认为手腕式的设备能在短期内进入市场，不过 Facebook 仍然相信头戴式脑机接口技术的长期前景。好了，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的是由日本的丰田公司最新研发的家务机器人巴士男孩。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丰田日前公开了他们新开发的巴士男孩 Bus Boy 机器人，它最大的强项是做家务活。在丰田的发布会上，巴士男孩展示了他的能力，比如说他能够从一个高亮反光的桌面上拿起玻璃杯放到洗碗池里面，从高度反光的大理石台面上准确地拿起玻璃杯，还能擦干净桌子和地板等等的。那么丰田公司为什么会涉足于家务这方面的机器人的设计和研发呢？看似简单的家务活在机器人的世界当中又有多难实现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款巴士男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机器人检测中心的技术总监李孟伟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就说这个从他发布的这个视频上来展示吧，因为他还有很多可能他其他的功能没有展示出来的，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考证。那么他展示的这个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从一些桌面上把这个相关的玻璃杯啊放到这个洗碗池里面，或者说从这个台面上把一些玻璃杯拿起来，还可以擦桌子擦地板。但是它展示的这个有一个挺多一个细节之处啊，就比方说这个它拿起来这个玻璃杯，它是从这个一个高反光的一个桌面上，就这桌面上我们人类看到都是有很多这个反光的这个现象存在的，在这个大理石台面上呢，也是大理石的台面对这个室外光的这个反射也是非常强的，并且呢它拿起来的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那么这个是它一个比较有亮点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哈，像机械臂现在已经是发展的非常成熟了，而且像机械臂这也是今年来由于这个天宫一号当中的机械臂哈，也受到大家的非常的关注。那通过机械臂完成一些物品的抓取或者是移动也是比较普遍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这种在高反光面上面的对物品的抓取和移动，是对它哪项能力哪个技术的这个攻克难点之后才能做到的呢？ 其实对于家用的这种机械臂的技术来说，就跟咱们人类去就是不管是一个正常人还是一位老人去拿桌子上一个杯子，我们都会想到怎么去拿的。其实最主要的一项技术就是手眼配合，也就是说我的眼睛要告诉我的手杯子在哪儿，用多大的力气，要拿起来，桌面的高度是多少等等。那么这些参数的输入呢，都是需要机器人的眼睛，也就是它的视觉系统，去帮机器人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参数输入给机械臂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后台系统。那么机械臂得到这个参数之后呢，它就能到相应的位置，用不同的力度，然后拿起相应的物体，这样的话做到一个手眼配合的协调，我觉得是这个它实现这项技术或者是像基本功能的一个攻克的一个技术难点吧。 是不是也确实是很难得的呢？在行业当中也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呢。 如果说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百姓来说，就觉得这个机器人，哎，我只是拿了一个杯子，然后这个并且还是由丰田这样的大公司来发布，而且还是它的第四代机器人，可能一般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为什么就是还要专门开一个发布会，还要这个这么搞得这么这个形式隆重。但其实对于这个机器人本身来说，因为家庭场景可以说就是一个最复杂的场景，它的这个很多环境都是非结构化的，并且我们家里面不同的这个阳光灯光，不同的这个物体都会经常变换位置，它的结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最聪明的机器人。所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能完成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工作，但其实背后还是实现了很多技术的突破的，在行业里面应该也算是这个属于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很简单的一项工作，对于机器人来说，其实对于他们确实有着很多技术难点急需攻破。像您刚才提到的，最简单的家务确实需要最聪明的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这是丰田的第四代机器人，在全球发布之后呢也备受关注。那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呢，它其实好像做的工作并不是进入到家庭当中的这种我们看似很简单的代替人完成一个比较最基础的生活能力的一些工作，而是比如说拉小提琴啊，或者打篮球啊等等的。我们也跟大家回顾一下丰田的这些在研发机器人的这条路上他们都进行了哪些探索。 其实丰田它作为一个汽车制造企业，它对机器人的热衷还是这个广为人知的。它其实从差不多20年前，就2003年，它就发布了第一代的这种仿人类的机器人，当时他们叫丰田音乐伙伴机器人，就是能够这个吹一些相关的这个小号大号的一些乐器啊，拉小提琴等等。当时它这个发布第一代机器人还是没有这个像一个人形的机器人样子，它还是一个轮式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有包括轮式的和这个走可以走路的。那么在第二代的时候呢，它就发布了这个可以进行跑步的一个机器人，并且还发布了一个这个可以投篮的机器人，也就是说它对机器人的姿态控制和这个手臂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多关节的控制的技术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在2009年。那么到了2017年，它发布了第三代机器人，就是可以模仿很多人类的这个 THR3 这一代机器人。那么它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应该说是更加的灵活了，而且到了2019年呢，它已经可以当然都这个都属于它第三代机器人可以进行更加自然的行走和更加复杂的一些这个任务，包括它的机械的这个手这个机械手爪都是有很多的关节，它的这个操作也更加复杂。那么经过了近20年的积累，丰田机器人的这个技术才向这个家庭领域来转变，进入家庭。那么这是他的这个第一次尝试。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啊，对于机器人这个行业比较关注，或者是之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会发现，哎，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像美国的波士顿动力，特别是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他们也是频频的发大招，在社交网站上或者是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当中，他们也是有这种可以做家务的，你比如说跳绳的，然后可以打开家里的门的这种机械臂然后的这样的机器人，包括他们之前的那个已经是火出圈的跳舞天团的他们的这个机器人家族，确实当时我们也是看到这种类人型的机器人他能做到的事情已经是越来越多了。那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和丰田的这个他们两个在技术上面或者是在现在呈现的形式上面是一样的吗？就是最终我们看到的这种类人型的机器人， 其实从机器人的技术发展路线上来说，可能日系和美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可能这个也受到这个国内的一些人口呀、经济呀、社会环境的一些因素的不同，这是外部环境。像日本的这个国家，可能人口密度比较大，那么它的这个老龄化也比较严重，所以它非常关注这个对人类的这个个人护理家务的一个方面的工作。那么国际上第一个关于个人护理类机器人的国际标准，就是由日本来主导进行这个编制的。所以说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个个人护理家用机器人这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决心还是很大的。而美国呢，可能会有他自己的这个从这个他们的这个军事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工业的发展程度上来说，他更加侧重于发展这种具有一些特殊作业、特种作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技术和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可能会在军用啊、民用啊等等领域都会发挥它的很大的价值。然后再者说，从技术上来说的，其实不太好说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机器人技术有很多都是这个相通的，包括视觉啊，包括它多关节控制呀、包括它的力觉反馈啊，包括机器人的一些这个电机控制、舵机控制、方向转向等等、底盘的技术啊等等，都是相通的。 但是因为应用的场景不同，可能它的各自的侧重的这个点就不同。你比方说像日本的这种个人家用护理的机器人，它可能更加的侧重于就是机器人的这种柔性的这种拿物体取物品，包括跟手眼配合等等。那么像用到这种室外的这种特殊环境作业下的这种机器人，它可能更强调它的这种稳定性可靠性，比方说这个它受到了不同的这个外力的冲击，它是否能保持平稳，它的这个运动性能怎么样。它更像一个运动员，而日本的机器人呢，它更像一个照顾家庭的保姆， 就是他们的发展路线是不一样的。那您刚才也提到，丰田呢是经过了20年的积累和沉淀，才最终决定走进家庭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家庭也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场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进军在家庭里面的家务机器人呢？ 我觉得还是先从外部原因说。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这个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他们的这个国，而且受到他们国家的这个文化的一些这个影响，他们很多的这个老人都是独居老人。因为独居老人的话会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他这个老人他可以独自生活，但是呢他很孤独。从这个陪伴方面来说，他没有一些长时间的一些这个跟人类的交互，所以说他更倾向于研发这种人形的机器人。他具备相应就是人类的眼睛，具备人类的形态，他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给人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慰藉。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的这个老龄化问题，他的老人很多可能是他的这个有一些残疾啊，或者说他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他可能完成一项动作就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如果这样的一台机器人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痛点，比方说能帮他每天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或者说能帮他每天去在他需要吃药的时候能够端起这个水杯提醒他吃药，那么这样一个机器人就能解决这样的他的一个痛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对他的作用会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个内部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发展非常快，目前的 AI 技术、视觉技术，包括这个大数据的运算技术，包括这个机械臂，目前也是逐步的在走入到生活领域、民用领域，机械臂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这几项技术的叠加的成熟，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内外部因素到了一个这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地方之后呢，他会选择在这个时机来切入到家用机器人的这个领域。 最近日本丰田公开了新开发的 BusBoy 机器人，它最强大的功能是做家务活。 BusBoy 能从高亮反光桌面上拿起玻璃杯放到洗碗池里，从高度反光的大理石台面上准确地拿起玻璃杯，还能擦干净桌子和地板等。丰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进军家务机器人呢？在机器人的世界当中，家务活对他们到底是容易还是困难呢？本期智能时代，我们邀请国家机器人检测中心技术负责人李孟伟先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丰田的巴士男孩。在家庭的领域当中，它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了一款机器人，它只能完成家庭当中的某一项工作，它存在的意义还大吗？ 我可以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可能在15年前或者20年前，我们说扫地机器人可能没有人知道它是能做什么用处。虽然说目前的扫地机器人来说在这个家庭的渗透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可以说它是第一台进入到家用领域的机器人的产品，而且它的市场容量和普及量也是非常高了。所以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首先是它有一个可以无所不达的一个底盘，它可以进入到家庭的咱们家庭的客厅、卧室、餐厅任何一个领域。第二呢，它就解决了一个痛点，就是我能够扫起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这种相关的纸屑、灰尘等等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这种垃圾。那它就解决这个痛点，就能够进入到，并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能让老百姓接受。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说呢，能够让机器人站立起来，并且能够解决到一个痛点，而且能够到达这个家庭的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完成这几项这个任务，我觉得这个家用服务机器人就像这个扫地机器人一样，它就会进入到老百姓家里面。因为你比方说你看丰田发布这台机器人，它是一个轮式的，那么它首先就是要保证在家里能够到达一些任何地方。因为足式的机器人，像这个双腿式的机器人，可能目前技术还不能够在家里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下进行移动。 第二就是它能够识别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桌面，能够拿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品，杯子也好、药品也好等等，能够拿起相关的物品。第三点就是它的成本要足够低。你想想，就是它大多数时候是给一个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来配备这样一台机器人，如果它的成本压得足够低，如果说全日本的有孤独老人的家庭，有一半的家庭能够购买这样的机器人，那么你可以想象它的市场容量该是多大的。 所以一款机器人它能够进入千家万户，不仅仅在于它的技术，更在于它切实能进入到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成本的因素，还有大众对它的接受的程度。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对于机器人的认知的话，我相信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不断的在邀请专家和邀请不同的企业来分享不同的机器人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机器人是无所不能的，它就像超人一样，可以完成家里的大事小情，能让它来替我们完成。那这是可能是以前科幻电影对大家灌输的一种想法，大家对未来世界的一种美好的畅想。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不同的采访当中，我们也会了解到，现在机器人它更像是一个小助手，完成家里的某一项细小的工作，比如说有扫地机器人，可能以后会有烹饪机器人，但是像扫地和烹饪结合在一起的机器人，这样的话其实它是会很难，或者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以后的家庭环境当中，它是真的是需要一个能力十足的机器人，而且是类人型的机器人呢，还是这个家它就变成了一个智能的系统，它任何一项功能都是需要整个系统来配合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面可能会用到的智能家居产品，它其实最终联系到的是一个中控台，然后呢给不同的系统发出指令来完成这样的工作，这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路线。其实我们也非常好奇，这也是跟大家一起来畅想未来，就从您从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两个他们各自的不同点，或者是他们有没有相比较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或者一个听众，我觉得还是包括挺平时听到的一些行业的声音，我觉得还是我这里边反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觉得从您个人角度来看，这个服务型机器人它是不是刚需？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还真的是刚需，比如说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可能真的以后会逐渐的成为刚需，因为在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家务的清洁，特别是对于地面的清洁，大家都有很高的需求，但是呢它又是很耗费时间的一个事情，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都很忙，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我觉得它会成为一种刚需。 像这个问题呢，也是为什么会受到行业的探讨呢，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认知和这个包括经济水平，包括这个精神水平，这个精神物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水平都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觉得服务型机器人它对于某一类家庭或者某一类人来说，他已经成为了刚需，对于这个其他的人来说，他可能逐渐在成为刚需的路上，我觉得这是服务机器人它的一个发展的现状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这个专业和深刻啊，就是可能涉及到这个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技术，这包括智能家居它的一些技术路线的问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对一个家庭的一个智能化的改造，那么有一对家庭呢，就有一对夫妻他组成家庭呢，他就对这个音乐和音响的这个品质要求非常高，他可能家里会摆放一个大概20000块钱价值的一个音响，那么这个音响呢能够实现很多的这个不同音质不同音色的一个享受。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家庭呢，他可能更加的注重这个，比方说我的这个一些这个窗帘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水循环系统啊，或者说这个空调呀，是温度的湿度啊等等调节，那么他可能会用20000块钱做一个相关的升级改造，会把他的家庭做成这种相关的一些这种智能来调动一些原本很平常的一些家电啊。那么这就是两个路线。我觉得对于机器人上这个技术上来说呢，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还是说在某一个点上会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两点呢都会去探索，相关的这个机构啊包括企业都会去探索。如果说从市场前景上来说呢，我认为这两方面都有它的市场前景。就是目前的这个机器人不同产品不同技术，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层次，那么不同的技术随着它产品的形态的不断的这个出现，那么不同的技术也会在迭代提升，那么未来如果这个产品的形态发生更多的变化， 可能它的技术还需要实现更多的突破，这个都是我们无法预见的，但是也是我们很期待能看到的。 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到底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是处于畅想阶段，但是我们能看到各项技术正在不断前进的路上，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丰田最近发布的这款可以做家务的机器人。感谢嘉宾的分享和讨论，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对机器人感兴趣，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智能时代》。下周六周日，咱们不见不散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五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今天的今天。